伴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，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，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；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，用话题引领精彩；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，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；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，我们用律动贯穿晨心。这里是 FM986，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，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，去发现，去感受。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，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，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。 这里是 FM986。 生活是有色彩的，生活是有滋味的，生活是有长度的。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。生活麻辣烫，每天都精彩。精彩。 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！爸爸，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？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，麻辣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In the eye, you're just like me. Hello， 各位亲，大家好，这里是 FM986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，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点播当中了。 In a beautiful world. 以前呢，曾多次提到带领大家去畅游台湾，尤其是去台湾吃小吃。但是最近呢，又搜罗和总结了一下，其实去往台湾，除了有台北这样现代化的城市之外呢，台南地区是你不容错过的感受台湾本土文化的上佳选择。而提到台湾的一些美食呢，朋友们很多会想到台北的士林夜市。但你知道吗？其实，在台南也荟萃了很多台湾本土名小吃。今天呢，我就用一整个节目的时间段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台湾小吃荟萃之处，那就是台南。比如说，这里有肉燥饭、牛肉汤、咸粥、虱目鱼汤、鳝鱼意面，到处都是百年老店，靠着世代流传的家族手艺，专精一味，历经漫长时光的打磨。哪有不好吃的道理呢？府城小吃的特色呢，可以用一个甜字来概括。从前蔗糖是非常昂贵而且珍惜的，食物里多加点糖变成了待客之道，也彰显出身份的高贵。台南的一些老店呢，虽然好吃，但是天生任性，人家要做生意，更要过生活。许多老店一个礼拜只开三四天，一天也只有开三四个小时而已。或许你还没起床，一间店就已经打烊了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仔细盘点了一下，就当是老司机带路，选择最值得去的那些小吃小店。 计划出48小时，吃遍24家店铺。台南，我们走起。早晨呢，早餐是必不可少的小吃的选择，比如说6000牛肉汤。牛肉汤或许是台南人最引以为傲的早餐，新鲜的牛肉切薄片，热汤浇入碗中，将肉片烫熟，沉睡不消的早晨来上一碗，营养美味两不误。6000牛肉汤一周只开4天，一天开不到5个小时，现切现烫现卖，未到凌晨4点钟开始放号取牌，经常是4点半不到号牌就已经放完了。涮牛肉的高汤呢，都是用牛骨熬制而成的，夹杂着鲜甜的味道，一口肉一口汤，便觉得人生就是如此的美好。台湾的黄牛偏瘦，所以这里的牛肉口感是非常有嚼劲儿的。早餐不想喝牛肉汤，也可以选择咸粥，比如说大永街无名咸粥。他们家的粥分量实在是够大，新鲜美味而又足够饱腹。台湾的咸粥或许应该称作汤泡饭更适合一些吧，米粒颗颗饱满分明，在鱼骨熬制的清澈的汤头当中沉浮着，是木鱼肉以及蚵仔鲜明而又清晰，撒上一些芹菜末与香葱点缀着，香气四溢。关于在台南的早餐，种类是繁多的，比如说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碗果。碗果是地道的闽南小吃，碗底放入虾仁、猪肉馅、酱油炒制的肉燥，倒入由老米磨制的米浆，蒸熟后柔韧绵软而有弹性，淋上甘甜的酱油膏，漂一勺蒜泥，按照古法用竹签分而食之。鱼羹是碗果的忠实好伙伴，用虱目鱼或者是鳍鱼肉拌碎混合，用手工捏制，而勾芡的汤汁甜如糖水，若觉得腻口的话，可以加一点姜丝或者是黑醋，酸甜适口，便觉得开胃了许多。早餐还有其他选择，比如说福生小吃店。到福生小吃店，我们要吃鱼松肉饭，这也算得上是台南地区的传统口味了。在肉燥油里加一些甘草汁调味儿，炭火煸炒几次，香气逼人，混着鱼松更是过瘾。而鱼皮丸汤用了虱目鱼的鱼皮裹一层薄粉，口感非常的鲜嫩，不过鱼皮天生有一些腥气，很挑战你的味蕾哦。如果喝不惯鱼皮汤的话呢，还可以试一下虾丸、鱼丸、贡丸或者是肉丸，个个都是 Q 弹的哦。光是早餐呢，我们就有这么多种的选择。一会儿呢，我们进一首歌曲，回来之后为大家推荐不同的午餐选项。 现实里我能认分，爱情里不能认命，信奉会过站不停，追呀追呀，相信你是我命中温柔的奇迹，虽然从没遇到默契的爱奇迹，直到遇见了你，相依为命，我才一次又一次喜极而泣。未来你是我命中温柔的奇迹，而我还在学习拥抱着奇迹。曾经碎裂的心不药而愈，原来我的许愿都有被回应。喜极而泣，为了你是我命中温柔的奇迹，而我还在学习拥抱着奇迹。曾经碎裂的心不药而愈，原来我的情节精彩仍待续。相信你是我命中温柔的奇迹，虽然从来我都不期待奇迹，直到遇见了你，相依为命，我才一次又一次喜极而泣。为了你是我命中温柔的奇迹，而我还在学习拥抱着奇迹。曾经碎了的心不药而愈，原来我的情节精彩仍待忘记那些昨天，就望着那些明天。男孩陪伴着女孩，飞吧，飞吧。 好啦，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，带领大家去台湾尝美食。我们今天去的地方呢，不是传统意义上说的台北的士林夜市或者是其他的夜市，而是直接去往台南。在刚刚放歌曲之前呢，为大家盘点的是在台南地区的早餐选择。那接下来我们去看一看午餐有哪些不同种类的选项呢？首先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皇室虾仁肉圆。想吃这家店得拼人品，因为老板太有个性。如果当天老板没有买到品质令他满意的火烧虾的话，他就会挂起一个没虾可卖的木牌子，高高挂起，客人们便都知晓了今天是吃不到好吃的虾仁肉圆了。要求标准是不是太高了呢？而据一些老客人说，差不多十天里有五天可能是要挂牌子的，但如果幸运的话，老式的木蒸笼里炊烟正起，圆滚滚的肉圆，老板喋喋不休地挑三拣四着把它浇上自制的汤汁，泛着半透明光泽的肉圆在火烧虾的映衬之下若隐若现着，这样的美味怎能抵挡呢？吃的时候记得撒一点蒜泥再送入口中，外皮软嫩而有弹性，火烧虾个头小但是肉很扎实，还和了点瘦肉馅，口味上是有一些偏咸的， 在尾韵有一丝甘甜入口，感觉非常的舒心。 You're just like an angel. Your skin makes me cry. 台湾的老板有个性的不止刚刚那一位，接下来这一位是不是更浮夸了呢？来他们家吃饭是要抽号牌的，这真的是拼的运气哦。那这家小店的名字叫做永记虱目鱼丸店。永记这家店呢，真的也确实是太浮夸了，客人能否吃到东西完全靠老板来抽取号牌，抽到谁谁就进来吃。这是一家窗明几净的小店，干净舒适，尽管价格在当地算是偏高的，但是人们依旧是非常的赏脸，各种汤品都值得尝一尝。猪大骨鱼骨熬制成的汤头底气十足，不加味精，吃的时候要往里进一些油条、韭菜末，往上一点缀，又提香又好看。而自制的脆丸、虾丸、肉丸更是一字排开，等待品尝。他们家的肉燥饭也是不错的选择，还有许多隐藏小菜没有写在牌子上，要口头询问店家。比如说卤肠、卤蛋、肉汁、油条，都是老司机们的最爱，千万别怪我没提醒你们点哦。 Look in the eye, you're just like... 接下来要带领大家一起品尝的午餐是柯林台包，其实就是大肉包一颗。当店主阿姨掀开蒸笼，包子白胖胖，煞是可爱，肉馅都是手工捶打的，扎实而又多汁，肉馅里还加了一些咸蛋黄和香菇青葱，口感非常的丰富而有层次感。在孔庙的小草地上坐着吃完，正好去府中街逛一圈。从台湾头走到台湾尾，除了阿松他们家，或许你找不到第二个卖猪舌头割包的店家了。传统的割包加的都是肥猪肉，阿松却以健康的而更有质感的猪舌取而代之，淋上芝麻酱和酸菜，软软的，甜里带一点酸香，清爽可口。而你选择堂食的话，还可以提供肉汤，鲜味十足。怎么样，猪舌割包是不是第一次听说呢？台湾的蚵仔煎呢，其实起源于福建的海蛎煎，一海相隔，滋味却各有不同。那接下来带领大家去品尝一下府城特有做法的池经旧蚵仔煎。从前蚵仔煎价格低廉，蚵仔煎满盘的蚵仔掺入肉燥，压去了腥味，这是当地特有的做法，而如今仍然保留这种传统做法的，恐怕只有石经旧这一家了吧。师傅仅仅加一小勺的淀粉水，粉皮比例是相当少的，让蚵仔跟鸡蛋更加突出。表面呢，煎到微微发起焦状的时候，用筷子轻轻地划开，敲破的那一刹那还能听见微微清脆的响声，肉燥如星点散落，香菜咸菜沉浸其中，更显出蚵仔煎饱满而浓郁的特点。 I want a perfect body. 好的，我们进一首歌曲，一会儿回来呢继续为大家盘点台南美食。 在街口遇上，不小心回头望，快解释一个理由，一定那个时空某个是他，很熟悉却记不得那个模样。 No， 原来就是他，我 是不是害怕奔跑赶上计划，梦是最美的图画，能翻酷狗地址送你个家，浪漫爱情偷偷施了魔法。哦，跌跌又撞撞，交错的时光，没想你总在身旁，有着时间抵出爱的重量，相信珍惜就会拥有希望。 一首歌曲之后，欢迎回来，继续带领大家在台南寻找美食。吃过了早餐和午餐之后，下午茶是必不可少的。那么下午茶要如何选择呢？其实在台湾吃杏仁茶随处可见，但是阿青家却扎扎实实的在台南做出了名声，因为真材实料，因为茶汤温润厚实。最值得一提的是，他们家的糖放得非常有克制度，在不甜不要钱的府城里，算得上是一股清流了吧。而甘丹咖啡呢，也要为大家推荐一下。甘丹台语里就是简单的意思，虽然叫做甘丹，但确实不简单。甘丹开在台南老屋咖啡店，是相当有名气的，而是开了先锋的。整片的木窗层层叠叠，旧桌旧椅旧物件，坐上一整天你都不会觉得腻烦。而拿铁奶泡呢，秘制而又细腻，纯度透明度都是相当高的，给自己一个下午茶的时间，来这里小憩一下。我们花了一整天都在吃吃吃，吃到了晚上或者是晚餐夜宵，那么该吃些什么呢？鳝鱼算得上是台南的特别有名的小吃了。那么既然说到吃鳝鱼，我推荐的是阿江炒鳝鱼。据相传，鳝鱼意面就是阿江发明的。竹篓上摊着猩红的鳝鱼，姿态诱人，竹篓里头呢垫着冰块，为了保鲜，新鲜的鳝鱼块放入锅当中翻炒几下，挥动锅铲起锅盛盘，一气呵成，精准到位。干炒鳝鱼意面口味有些偏重，满满的白胡椒的香气，还掺了一些辣粉。鳝鱼片呢滑嫩而有弹性，无一丝土味，吃起来非常的过瘾，喜爱鳝鱼的朋友这里不容你错过。如果晚上想吃一点简单的馄饨面，那么芙蓉小吃店是我要推荐给你的。意面、馄饨、辣椒油堪称芙蓉三宝。蛋黄干意面经油炸处理，在没有冰箱的年代可以久藏不坏，现在呢成就了营造美味的小技巧，口感是非常有韧度和嚼劲儿的。肉片底下摊着满满的豆芽菜，拌开肉燥，香气四溢。而他们家的馄饨呢，个头特别的大，配上冬菜和韭菜，撒在汤头上，清香可口。肉馅是纯肉的，非常的扎实，而且馄饨皮儿非常滑嫩，不臃肿不消瘦，真的是恰到好处。最后要为大家推荐的是特别接地气儿的小公园担仔面。